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and my imagination will thrive upon that kiss. Sweetheart, I ask no more than this.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and my imagination will feed my hungry heart. Leave me one thing before we part.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18号11:32:55。 哎，你这个怎么的没电了？ 就听着这个音色，会觉得、我发现一些有这个当地特别厉害的，黑人的爵士歌手、灵魂歌手唱歌的时候，他那个音色里头带的东西是模仿不了的，一模仿就显得做作了，对吧？ 是的，他不是模仿出来的，而是人家多年抽烟就是形成这样。不是啊，多年演唱形成这样的。歌声 多年的舞台时间加上抽烟， 你够了。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 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老把它翻译成就是一吻定终身的意思 啊、 一个吻让我们的梦想实现，让我们的灵魂沟通，那种感觉。对， 哇，只需要一个 kiss。 对，当然是真诚的 kiss 哈。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咱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好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每当爵士乐里的小号啊、爵士鼓啊、贝斯互相去这种演奏的时候呢，就开始抽烟了。 你们先揍着啊。 对，今天我们要去一个还蛮浪漫的城市，因为有好多的电影啊在那拍的。 是， 举几个例子嘛，几个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嘛， 12嘛， 对，12， 对吧？还有什么西雅图未眠夜 、 那部经典的电影，很多人喜欢。到底这个地方浪漫不浪漫？我们今天请到了美丽的姑娘，北京女孩啊， 是的， 而且还在西雅图旅游局中国市场媒体经理任职，你看看。 他就是杨颖，冰。对， 杨颖冰，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颖冰。 对，你一看到杨颖冰，就是那种特别，就是。舒服的姑娘， 是的， 对不对？ 如沐春风，就像西雅图给人的感觉一样。 去过那几趟啊，西雅图自己去过几次？ 自己去过2次， 2回了。 对， 一回生，二回熟。 哎， 都是工作呢，还是真的自己意愿去玩的？ 就是工作加自己，一定要再玩一玩，再探索， okay, 然后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目的地。 是的，你看这个今天是媒体部的经理， 是的， 担任着推广的作用。 嗯哼。 好好跟我们说说西雅图好不好，就是把你眼睛看到的而且这个资讯里头我们没有的都跟我们来说说。 对，因为西雅图真的很美很舒服，就特别多想跟大家分享的。 对， 太好了，我们就想知道这个全方位了解一下西雅图 对 到底有多浪漫， 怎么让这个黑人的歌手经常抽烟来自演出呢。 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in my imagination。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十一啊中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是 的，这个信息就是十一北京将推出20条红色旅游线路， 是的，20条可以供大家一起选择， 光北京一个地方哦就有20条， 是的， 十一期间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将面向广大游客推出古韵横都地标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等20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红色线路，方便市民及来京游客国庆旅游出行。 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啊，就是从比如说国内其他城市和国外其他城市来到北京的朋友的新的一些选择、昨天后海对不对， 对对对， 一线打通，今天有这么多的红色的线路，我觉得真是意外的收获哈。 对，北京呢终于是在今年实现了入境游客的这个增长哈， 没错， 跟这个不无关系， 咱们举几个例子啊、 举几个例子， 将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山公园、新文化运动馆运动纪念馆为代表的红古韵红都地标之旅， 是的， 得去， 以宋庆龄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李大钊故居为代表的寻迹名人故居之旅， 是的， 得去， 以129纪念厅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代表的红色圣地爱国之旅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的红色经典路线啊。 是的，因为呢这些路线将为市民和来京游客十一出行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是的， 这是旅游委产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的。线路呢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青年党员、学生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提供参考，积极发挥红色旅游景区作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生动课堂的重要作用。 寓教于乐啊、非常的生动了哈。 没错。 第二条，我们要感受一下一个这山地车拉力赛的一个非常壮阔的情景哈。 是的。 拉力赛基本都是那种非常自然、比较崎岖的路线。 对呀、 不是一般的人能驾驭完成的。 跌宕起伏， 对， 就像人生一样， 就这样。 哎， 豆豆， 啊， 不是牧马人吗？那个感觉啊，牧马人，对不对？怎么回事啊？谢谢周驼啊， 谢谢周驼、 周驼，你的行李放好了，给我们。 对对对，周驼，你要是能开着牧马人就更好。 对，上周末的事儿哈、上周末随着一支参赛队伍抵达位于贺兰山西路的比赛终点北寺，岭奇山和绿洲丝路国际山地车拉力赛圆满落幕了。 哇！ 不单单是我们中国的选手，世界各地都来了。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选手啊，来自中国、德国、瑞典、捷克、芬兰、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8个国家近100名高水平运动员，在辽阔壮丽的阿拉善上演了一场山地自行车的速度与激情。 准子和豆豆，我再插一句哈，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的哈、水平很高、那参加完比赛肯定体力消耗很大、阿拉善肯定有很多好吃的供他们感受，肯定。 哎，你还真说对了， 对不对哈、 对， 经过2天的激烈竞争，厉害了贵州组合余光伟和米九江用14小时36分59秒获得总成绩的差评第一名、非常好的， 对， 都是中国选手， 就是都是中国选手哈， 对呀、 这个丁勇、朱俊以3分之差获得亚军，张涵、张文龙位列第三名， 厉害了哈。 对， 其实作为中国的驼乡，处于一带一路上的重要驿站，阿拉善左旗为体育旅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哦， 以本次绿洲丝路国际山地拉力车赛为契机，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打造具有国际化认知的本土品牌的赛事 IP 啊、全面带动阿拉善的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和发展啊。 棒棒的、 对，还非常圆满哈，都是我们中国选手在、我们是东道主吧，拿了冠军，冠亚季军。 是的，阿拉善呢也是这个近两年旅游发展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啊。 对，给其他国家运动员气的。 不行，这地形不熟悉。 不熟悉，水土不服啊。 水土不服。 第三条来自于澳门的事情。 澳门旅游推介会暨澳门航空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在北京举行了哈。 对，近日呢，澳门旅游推介会暨澳门航空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民用航空局港澳台办的主任丁明，还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旅游组首席代表王胜新，以及澳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吴晓明等等都出席了活动。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像澳门航空啊，澳门本地的十九间酒店要进行合作哈，为自由行的旅客呢量身打造像机加酒的套餐产品。这类超值产品除了含有往返机票和澳门两晚住宿的之外呢，还有包括澳门酒店内的美食大餐、购物娱乐等等免费畅玩酒店娱乐项目，免费搭乘酒店接驳巴士，可以优惠价格购买演出门票等各方面的优惠。 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去了解这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啊。 还有美食呢？ 对啊，优惠的太多了、美食是什么呢？澳门航空的这个登机牌什么的还具有打折卡和兑换券的功能，然后澳门航空和澳门本地20多家商户合作，乘客用登机牌可以在相关酒店、14商店、演出及娱乐场所消费时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和买赠活动。 这个为了充分展现澳门美食之都的特色，米其林星级餐厅丽轩行政主厨傅文彪， 彪哥， 彪哥，这真彪哥了， 对，这是真彪哥， 那个亲临指导和反复演练，上去，等一下。 反复 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让我们感受到了星级主厨的气势和味道哈。 对， 而且澳门的美食当中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体验，你可以体会到甜的啊、咸的、漂亮的、蒸的、煮的、炸的，非常多。 对，而且还在中秋当日在商务舱推出澳门本地出品的酥皮莲蓉月饼哦。 没错没错哈，希望各位呢感受到了这个文化交流之后呢，赶紧去澳门感受快乐的澳门、美丽的澳门了啊。 对，还有好吃的澳门。 第四条呢，还真的告诉各位啊，中秋节我们要相互交换月饼。 对， 有的人说我喜欢吃啊、比如枣泥馅儿的、蛋黄馅儿的、 豆沙馅儿的、 五仁馅儿的， 哎呦， 对吧？很多人今天五仁馅 好多嫌弃五仁， 五仁现在触底反弹了，哎，在触底，对，他在老触底的不行，在反弹， 对， 对吧？ 五仁说我被黑了这么多年， 五仁最后都送人， 对。对啊，就是我到底是有多难吃？ 没事没事，海关冒号告诉我们，禁止跨境邮寄肉蛋馅儿的月饼 哦， 一定要记住， 鲜肉月饼和 蛋 黄月饼 不可以的， 不行了， 为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呢？ 了解一下。 中秋临近，跨境邮寄月饼的数量也开始增多了。那记者了解到，因存在传播禽流感、口蹄疫及其他检疫性疫病的风险，我国是禁止携带和邮寄含有肉类、蛋等成分的月饼入境的。不论是从境外邮寄、快递，还是个人入境携带，都不允许。 很严格的哦。 对，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但是呢，像五仁儿、莲蓉，这等植物原型的月饼是可以邮寄的。 触底反弹了吧？ 是，五仁说怎么样？我能通关。 五仁终于可以通关。 你不是好吃吗？你带不进来呀、 是啊。海关部门还说啊，不仅进口月饼进入国内的因为检疫要求受到了限制，从我国寄到国外的月饼也同样受限，目前德国、法国、丹麦等多个国家均明令禁止手寄月饼，五仁的也进不去， 五仁也进不去。 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对月饼成分也有限制性的要求，是吧？你什么馅儿的什么成分都有要求、 所以说呢，海关就友情提醒大家啊，个人邮寄月饼入境的时候需要确认月饼的馅料， 当然 不要选择肉类还有蛋黄馅料的月饼。邮寄月饼出境前也需要了解目的地的相关要求，避免月饼被扣押、退回或者销毁，保障月饼来一场顺利的国际旅行。 是，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寄相思的产物啊。 是的，好多这个孩子在国外，家长也是想把这个月饼寄过去。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奶奶和爷爷老买那个枣泥馅的馅饼 啊，那时候的 月饼， 枣泥馅馅 月饼，我都印象特别深刻，点个小红点，可好吃可好吃的，现在吃不到那种的，这稻香村也还有，但那个味道没有之前的好吃了，真的。 我也觉得， 对吧？希望这些月饼让我们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当中哈。对，五仁也不再是五仁喽。 原材料是不是应该 对 从源头就应该把关？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于迪拜的消息哈，迪拜呢首届中国电影周于10月1日启动了。 哇，中国电影周哦，不知道有哪些电影，会不会有我不是药神呢？ 我们看看，看看， 看看啊， 这些中国电影啊， 看看啊， 放映什么？ 放映什么？ 天降雄狮， 对， 破风重返二十岁，夜莺，中国合伙人，狼图腾，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后两部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好的、啊、 国这这多部国产电影。 是的，这个地方呢是10月1号在迪拜宣布的电影周哈、嗯、也就是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在阿联酋迪拜盛大举行，除了放映多部在中国很受欢迎的电影之外，还会邀请一些国内明星啊、演员啊、导演一起来迪拜欢庆中国电影界的盛事哈、啊、 嗯， 希望届时呢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哈，在迪拜那个电影厅非常豪华，一定是放出我们中国电影的时候，大家鼓掌起立的时候那种自豪感啊！ 嗯、对对对， 对吧？ 必须的。 时间来到11:45，今天的资讯汇报完毕，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以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 叨叨， 哎， 就作为一个女生啊， 嗯， 你听到李健的声音，就是没有见过李健的容颜，嗯，你听这个音色，你会觉得很喜欢，对不对？有没有？ 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温润的感觉， 对对对，很暖啊。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哎呀，不是说你，周彤，爽成扎心。 对，而且就是真的看到李健的时候，很符合，嗯， 对， 这就是完美的匹配。 真的，李健的真人比他的歌声和想象中的那个还要有魅力。 我们倒是现场见过李健 真人，是的，是的，少了一丝温润的感觉，但是多了一丝坚实。 他很壮的，很健壮的。 对，他其实身材很好， 对对对， 但是他的气质非常，气质谈吐， 当然当然当然， 在几句话当中可见一斑。 是的，嗯，就是不能让话撂地上，李健哈， 绝对有水。 绝对有水准的。今天我们要去到一个真的适合浪漫的地方，这首歌也是西雅图不眠二的一个主题曲， 对， 对吧？反正是西雅图在我们的眼中，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 嗯， 就想到很多浪漫啊，极致啊，夕阳的时候海鸥在飘啊，还有夕阳染红整片天那种感觉，对不对？找不到人啊，就整个片桥找人，你在哪儿啊，红红？ 你够这什么桥段？ 然后不是，在人群里面应该有 Mary 和玛丽哈。 对，嗨 Mary。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西雅图旅游局中国市场媒体经理杨颖冰，欢迎， 欢迎冰冰， 大家好。 嗯，这个其实冰冰应该戴耳机，这个感觉会更加的好哈。 对， 其实我们会想到西雅图，我们就是没去过的朋友，就是浪漫，就是很舒适，而且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跟影影也冰冰一起聊天的时候，倒是影影冰都无所谓了哈。 嗯， 他说特别像中国的杭州。 哇，这一听的话， 这下就对了， 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明朗了。 对啊， 嗯， 马爸爸要念办学校了啊。 哎呀，马爸爸这么早年就退休了， 真的， 真的， 嗯。 对，真的是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也是很有很有经验的感觉，因为像大家可能对美国一直的那种印象都比较硬朗啊， 对对， 大山大水国家公园， 胖子特别多 这种。 不要开玩笑，哎哎， 好莱坞明星也不少。 对对对， 真的是一到了西雅图就感觉到是很舒服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会个人喜欢把它经常比喻成咱们中国的杭州， 对， 因为它也是一座四面环水的一个城市。 嗯， 天哪！ 然后它也西雅图也被称为翡翠之城。 嗯 嗯，对。然后它就是你站在市区，然后你抬头仰望，然后是就可以看到就是皑皑白雪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 嗯， 哇！ 然后对，它有古老的冰川，然后四面环水，然后是非常非常美，然后一年四季就是气温都比较温润 舒服， 有的时候有点多雨，然后夏天的时候会比较 多雨，也很浪漫的感觉， 对，冬季的时候会有烟雨蒙蒙的那种感觉， 还真是，我觉得西雅图就完全不太像美国的感觉， 对呀， 有点像欧洲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而且没有一点点的毛病啊，这么一说， 是啊，就是温润嘛， 对， 就是很舒服。 刚刚我们的那个冰冰说，哎呦好紧张，一点也不紧张，头头是道， 嗯， 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安排的明明白白， 对对的， 两位带领的好。 其实作为两次、哎、 不用相互互吹了 不用相互互吹哈， 都自己人自己人 自己人。其实作为一个旅游局的市场的推广经理，他理应会自己的知识储备有很多， 嗯， 有自己文字的，有自己亲眼看到的哈。 对， 我觉得第一次第二次去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 对，对 吧，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西雅图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 好呀、 就是其实在西雅图大家也一定会去到一个叫阿尔基海滩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型的就是微缩版的那个自由女神像。 嗯， 当时那个地方就是美国白人登陆西雅图的地方。 哦， 然后登陆西雅图地方，这个西雅图的名字其实是原本这片土地上酋长的名字，他叫西雅图。 西雅图， 对，但他肯定是原来的那个印第安语，然后但是他就是现在翻译过来以后就叫西雅图。 西雅图， 对，这个名字是这么由来的。 嗯， 那其实我们从中国去西雅图也非常方便，从北京、上海、深圳都有直飞航班，然后都可以抵达。嗯，然后西雅图的气候呢，其实也是一年四季，刚才提到了，就是很温润的。那可能冬季的话，雨会稍微多一点，会更加烟雨蒙蒙的感觉。然后夏天呢，就是会比较的阳光会比较的充足。 这个时候去的话，体感是什么样的？那个西雅图， 这个时候就是 九十月份。 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不是很热，凉一点点， 那很舒服的天气， 对，可能20度左右，然后有的时候会下一些小雨啊什么的。 是是是，交通又方便到达，然后天气又那么的给力， 对呀、 啊，然后大家可以随便去那边那个，比如说结婚，不是 结婚， 开玩笑，因为老 会 周屯，你老别给我弄一个结婚的牌子，那会儿让我摇晃，是不是？真的是有很多的适合疗养的部分，嗯、对不对？ 这不是结婚就是疗养是吧？你这跨度有点大吧？ 还是适合生活嘛？对， 因为真的是很感谢西雅图，就北京像西雅图这些浪漫的电影， 对 对 对对， 让大家一下就是对西雅图有了一个很浪漫的印象。对，西雅图是真的很浪漫、很舒适、但它同时其实也是一座很有创意、很先锋的城市。是的， 好酷、 对，因为它也诞生了那么多很了不起的企业嘛。第一家星巴克诞生在西雅图，然后原来是波音的总部也在西雅图，亚马逊的总部也在西雅图，所以他那边的人其实也是很有先锋精神的。 嗯， 包括这个垃圾摇滚的涅槃乐队也是在那边西雅图，对对，然后 哎，好激动啊！ 对啊，哇塞！ 其实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李小龙在那边生活、上学，然后创立了他的很多就是武功的学派， 学 最后他也是葬在西雅图。 哦， 李小龙墓也在西雅图。 这么一说，西雅图又加分了吧？ 对， 加分。 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或者说不了解西雅图的第一印象啊，西雅图是一个浪漫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还有更多其他的标签。 对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城市。那我们到西雅图以后，它是有一个市区，一个市区，然后市区周围还有一些国家公园，有像雷尼尔火山，然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而且这边也想给大家，就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也很浪漫，对，它的浪漫 很体育嘛，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对， 不不， 这让我想到了奥森，你知道吗？ 对对 对， 有什么浪漫的？ 不一样，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热带的温带雨林国家公园，就是大家可能想象的热带雨林公园就是那种很大的芭蕉叶呀那种，但是因为西雅图的气温又没有那么的炎热，它雨水又很多，所以它的树上会形成很多的苔藓，就是会垂下来， 环境好极了， 会垂下来，对，很就是反正是很神秘很浪漫的， 对对对， 这么一个热带雨林的感觉。 因为有地方可以生长苔藓，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生物环境啊非常好，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有野生的麋鹿，然后 在公园里头， 对对，是可以看，可以随时 超级大那种，对吗？ 对，碰到了很幸运的。 嗯， 如果很幸运的话，还能碰到黑熊。对，但是公园会给大家一个放吃的一个桶，就是要把吃的一定要密封好。对对对，因为不然的话，遇到熊可能就熊会来抢你的吃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听到我们的冰冰刚的这一番描述，对西雅图超级感兴趣，而且我看到那个，比如说人均的消，其实没有那么贵了。以前我们老说去一趟美国很贵，真的。比如说5年之前，我在想去美国任何一个东部、西部都会很贵。现在随着我觉得都在改变嘛，就是去美国一趟不是那么困难和麻烦，真的。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去西雅图非常方便，就是北京、上海、深圳都可以直飞。 对对对。 其实我们如果是避开一些像春，就是很高峰的 假期， 对，如果是平常去的话， 譬如十一， 譬如9月份左右，譬如7、8月，但还有4个月都没了。 不，譬如还有那个春节。 道道准子，彬彬是不是只有3、4月可以去了？ 差不多吧， 是不是有 还有五六 五一还有五一呢？ 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你避开那个特别黄金的，比如十一呀、春节呀、或者是暑期特别的旺季的时候， 就这4个月， 大概机票可能就是4-5千人民币这样， 对对对对， 往返 对。 天哪， 可以啊， 还真对， 你 想多远呢？ 是的， 西雅图， 对对对， 包括现在你可能查十一之后的机票 也会便宜很多， 上网查查，真的就是四五千的价格， 是的， 真的不错。 所以说大家打个时间差、非常方便，同样的体会哈。 对啊， 直飞大概11到12个小时就到。 是的，现在还可以直飞，对吧？到底汤唯和吴秀波他们怎么拍的那些电影？他们有一些场景的还原在那个塔上，那塔上是在哪儿拍的？ 那个 对不对？ 真塔 是吧？ 对， 那个塔就是在西雅图的那个地方拍的吗？ 对对对， 哦、 你知道最后 那帝国大厦应该、 那个、帝国大厦 那就不是 帝国大厦，肯定不是 啊。其实我会 什么汤唯卖东西的地方啊，他的月子中心的位置， 还有那个小渔港也是应该在西雅图， 对， 卖鱼那块儿。 因为西雅图这个位置也很得天独厚，它是比邻加拿大跟阿拉斯加渔场，所以西雅图的海鲜是非常好。对，然后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吃啊、咖啡啊、酒啊这些， 咖啡配海鲜。 哇 哇， 加点加点香菜。其实我们都是年轻人哈，我们都是算是，我是80后，应该你是90后吧，对不对？ 哦、不 也是80后吧、我们都是80后，就对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印象啊。 对、 男生女生都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道道和我们冰冰是女生，我是男生、一个城市我喜欢的必须有运动的符号，因为我喜欢 sneaker， 西雅图应该有涂鸦、我也很喜欢涅槃在那边，我更要想去了。对不对？这些就已经满足我所有的了，我不需要什么了。你们呢？比如说那边有浪漫的表达，咖啡，哦，鱼、海鲜，那就很满足。 当然还有购物啊！ 哎，西雅图购物怎么样？环境？ 对，西雅图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想购那些大牌儿，它有这种的购物区，对对对， 对， 然后对，包括距离西雅图4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奥特莱斯， 好方便， 对，也是很棒。但是呢，到了西雅图也可以淘一些那种手工的小店， 我就喜欢这种， 对，因为西雅图很有创意、很先锋的一座城市。然后包括它有一些周末特别的市集， 太好了， 然后对，有些当地人那些手工。或者是一些 太棒了， 是女孩子肯定是很喜欢逛。 哎，他们当地那手工是什么样类型的主题的？就是比如说 抽象派的 图腾啊，还是就那种就是特别自我的东西，对不对？ 对，他们是包括对，包括现在那个星巴克烘焙工坊是在中国也开了， 对， 大家到了西雅图可以看，那是全球第一家。就是我自己的观感，就是你走进去后看那些所有制作咖啡的那些小哥哥们， 匠人， 就是对，也都是很帅，关键是很独立， 是的， 独立特性的那种。 一号车间 Kevin， 二号流水线 Mike。 全程不讲话的人家 啊，对啊， 全程不讲话的， 啊、是 对， 咖啡师都是这样的嘛。 Kevin 四个出来，怎么了？开玩笑，开玩笑。 一叫 Tom 六个， 一定是非常非常洋气和写意的西雅图的哈、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们的冰冰呢，杨颖冰要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他眼中的美丽浪漫的西雅图。 是的， 我是周准， 是道道。 不要走开，下面的浪漫马上就来。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

环境的这样啊，对对对，航班。 嗯， 下一步就是我们的彬彬自由发挥，你就怎么样去表达一个女生对西雅图的向往和阐述，好吧？ 对，就是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些，就是咱们西雅图必去的一些地方。 好的， 好的。 嗯，对，刚才介绍就是西雅图市区其实不大，然后就是可以走，就是步行就可以到达很多的地方。对，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可能到了西雅图最方便的就是住在市区的这个酒店，因为叫 downtown， 到当地的 downtown。 对 ，downtown 整个是不大的，就可以步行到各个地方。然后 这个冰冰啊，打扰一下，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子有些时候也是装的挺厉害的，就是他们说的一些英文，我说啊，其实我并不知道 downtown 是什么意思。 downtown、哎、就是中心城。 对 啊， 这是中心城的意思啊。谢谢啊。 对。 继续啊。 对，然后呢，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住在市区，去各个景点都很方 便。 嗯、那比如最著名的，大家电影里看了很多这个派克市场。 哦，那个飞鱼秀。 飞鱼秀。对，其实它是本来是这个卖海鲜啊，卖鱼这个摊贩，然后他们就之间的一种传递这种鱼的方式， 就跟搬砖扔砖一样 快。 对， 但是他们的摊子很大，然后隔很远，鱼也很大，他们可以很精准的让这个鱼抛来抛去，然后在空中像 鱼有刺啊，对呀、啊，快吓人的。 哦，真的吗？ 对呀、啊，你像他的旗呀、啊， 投掷一个标枪击中了啥？哎呀，你老铁，你 昨天不就少喝一杯啤酒，你至于吗？哎。对吧？但是很生动。 对，就是真的看到很多大鱼在空中飞。 你是看过的对吗？ 对，我还真的抛过。 哦，真的吗？ 对， 我们可以参与。 对， 对方不想理你，并抛来一个海豚，没有海豚，抛来一个面包鱼， 那就真的没有看着那么容易，因为那鱼也很滑，也很大， 对 呀、 啊，对对 对呀、啊， 对。然后它是在派克市场一进去比较显眼的一个摊位，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大家对这种形式很感兴趣，就形成了一个， 传开了。 对，就形成了一个大家都要去看一看，拍一个照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活动，然后那边的摊贩也是都被习惯了，已经就天天都被照相，然后会是过来说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突然间 想到什么？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拍照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来回的扔吗？万一打到这个游客怎么办？啪呀！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吗？ 我当时看到了，然后我就过去，我说我能扔一下吗？他说啊，没问题。然后他就扔给了我，然后我说能跟你照张相吗？然后他就说哦，没问题，我每天可能要拍1000张照片。 他们工作因为这个变得有生趣了，也挺好的。 对， 要不多么枯燥啊，一身腥味儿，然后天天穿着一个大那个橡胶的东西，对不对？扔来扔去，他也很乏味的。 他们会一边扔一边喊一些口号什么的。 同志们，加把劲！ 那个鱼还是新鲜的，你知道吗？哎呀，又飞了。 这个派克市场除了看扔鱼的表演，就是那个购买海鲜的价格是不是特别亲切呢？ 对的，而且就除了你可以买在那边买海鲜，它有一些餐馆在那边可以买了海鲜直接加工。而且那边就是西雅图夜未眠这部电影，当时那个汤姆汉克斯就有是在派克市场其中的一家海鲜餐厅在拍的。然后现在他坐的那个位置还保留着，就是有标出来。然后真的有 不让坐吗？只是 让座，就很多影迷特意去这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在他曾经坐过的。 汤姆汉克斯， 对，上面写汤姆汉克斯， 所以他的影迷如果去到西雅图可以特别去这家餐厅看一下。 是的，就是也没有写什么标价，一坐100美元吓得嘎就站起来。 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这样 的，不会因为一个演员或坐过这个地方恶意的加价是不会的。 对 这样是会大家诟病的。 对，因为西雅图的人也很随和很友善，老板可能还会过来坐下来跟你聊一聊啊，当时电影在这边拍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 很亲切，很亲切。 那我在想，就是刚才说到海鲜，那味道做法，它是以美式为主， 中国味可以接受吗？ 有东南亚或者说亚洲这方面的做法吗？ 可能还是更纯上就是海鲜自然的味道吧。 海水一煮， 对，比较偏清淡一些，但是就是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可以。 对，然后 笑容逐渐消失， 因为提到。 没有啦，人家是美国派嘛。 对，也是很好吃的。 因为就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西雅图的生蚝。 生蚝， 因为西雅图的水，这周边的水域温度比较低，这种冷水域呢 特别适合。 对，它的生蚝是个比较小，但是非常甜美， 哇， 不腥，然后 加上一点柠檬，真的很好吃，所以就是真的不用怎么去加工， 来点白葡萄酒， 一个接一个的那种，而且 太爽了， 对，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嗯，其实我觉得西雅图饮食方面，听我们冰冰一说，既亲切又有特点，很没有问题哈。老对美国说什么汉堡啊、快餐，其实很多方方面面的， 很多的， 对不对？是吧？ 对对，来西雅图就一定要尝尝这边的海鲜。 对对。 然后除了在派克市场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在联合湖那边，然后可以看着湖景。也有一些不错的生蚝吧。 联合湖， 对对，它叫联合湖。然后有一家算是网红餐厅吧，可以大家可以去试试。但是对不起，它只有英文名字， 没关系， 没关系，叫Westward， 也算当地的一家网红店，因为它的大厨也是很帅的一个当地的新厨。然后那边生蚝也不贵，大概是2.99块一只，就是 美元， 就三块 人民币，美元， 3美元一只。 对， 可以。 对，然后可以看着联合湖的整个的美景，然后在那边喝一杯葡萄酒， 是的， 然后吃生蚝， 浪漫。 对，其实也是 浪漫就开始了。 对， 非常西雅图式的一种度假就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哈，你并不一定说是大快朵颐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第一次见面喝的，哎呀，再过来的。 笑容逐渐消失。 我发现其实我们见的多了，聊的熟了之后，表达越真诚越接地气，老百姓越爱听，真的是。 对呀 你看电影也是，现在老觉得束之高阁、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大家都喜欢接地气的东西，对吧？ 是你整个仙侠的，我们也我们也去不了啊。 对，刚刚那个湖是一片湖区吗？还是建筑区？还是住宅区？还是 湖，它是叫 Union Lake 啊 Union Lake 叫联合湖。当时那个也是西雅图夜未眠那部电影 拍摄， 就是那个男主角的房子就是在联合湖上的水上房屋，对，就是在那边拍的。 是的，是的，浪漫的开始啊， 看看 浪漫的结束。说完这两个地方，离得远吗？这俩地方不远。远吗？ 不是很远， 因为刚才你说步行嘛，因为我就想了解交通的情况那边啊，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市区一些著名的景点，像派克市场，太空针塔。然后 那些 这些可能是就是完全我们步行就可以到 达的。 那可能从这个特别中心的一些景点，然后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海滩边啊，或者是湖边啊，可能大概车程也就10分钟的样子，也不是很远。 就是路上的交通嘛，出租车、自驾都可以，十分钟的。刚才我们的冰冰也说了哈，其实特别吸引男生女生就是那些创意店以及街区和集市，这个真的是很有特点哈。你想纽约的跟西雅图肯定不一样， 对 对不对？ 就是这些创意店都是什么样的呢？ 包括刚才没说完那个派克市场， 派克市场也有， 对，它除了卖海鲜，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卖鱼骨的。放一点， 哎，手鱼竿来一套吧。 是刚才那条鱼吗？ 鱼竿， 是的，是的，是的。 刚才那条亮成鱼竿，来鱼剑给你。 派克市场不单单是一个鱼市，它是综合的市场。 完全不是，对。它当然除了有这种海鲜，有新鲜的这种花卉啊，然后 还有花卉， 很美，有花卉，然后有一些青菜啊这种， 了解，综合的， 对，新鲜的东西，也有很多当地的手工的一些商贩，他们会来。对，他们的商贩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那你可能要提前去预约这商贩的位置。如果你一个月能够保证天天都来的话，那可能会你可以优先选择你的商铺的位置。所以它其实是五花八门，就是非常 逛一天应该差不多吧。 不用逛 一 天，差不多， 对对，半天，然后有一些当地的居民的手工艺品，包括用当地的一些树木做的一些笔然后一些很漂亮的蜡烛台，还有一些当地自制的一些果酱啊什么的，这些都非常有特色。 是的， 而且来了派克市场对面就是第一家星巴克， 得去 哇，这个得去， 是不是 必须得去， 很多人， 因为所有人都要必打卡吧，就是很多明星之类去了也都会默默的打卡。 我问一下冰冰哈，我也没有进过那个速溶咖，不是速溶快餐店哈，那咖啡店，全世界最那个绿鼻那个鼻子嘛，绿鼻那个鼻子，跟雅典娜长得一样。然后啊，想问一下，第一家店那个装潢跟我们这个建国民附近这家赛特底下是一样的？ 那肯定不是一样。 是什么感觉呢？ 它其实是很小小的一家店， 小小。 很精巧很小的一家店，然后店里面是没有坐着可以喝咖啡的地方，然后就是很多人排队啊，因为大家都希望去第一家星巴克买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并且买一款第一款杯子。 还有第一款杯子呢？ 对对，当时的第一款。 他们现在还在量产吗？ 对，还留着第一款杯子，然后还有一些别的。 什么样的杯子？ 是一个深色的 马克杯， 马克杯。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里面必去，要去买这些东西。 得去， 对，我好想去啊！ 得去，排两天队进不去。 那倒也不至于吧？ 多吧？ 对， 没有，不像我们就是在这边想象的那么多。 也得排一会儿， 会排一会儿，但是不就几分钟吧，十几分钟。 挺好。 啊，知道了，那没有那个高峰时段的建国门赛道底下的多。 没有，挺好的。这俩地方我觉得真是一天可以完成，很舒服， 对 吧？ 对。好。然后包括除了从太空市场出来的话，大家还一定要去的就是太空针塔。 哦。 那这个太空针塔也是西雅图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1962年为了当时的那个世博会建的。 嗯。 然后也很多浪漫电影也在这边拍，而且太空针塔的上面有一个旋转餐厅，有一个餐厅，然后它也是刚刚完成了对修建，是整个有那个玻璃的那个地，然后就是你相当于是可以走出去一点露台，然后是完全玻璃的，你可以看到完全城市的景观，没有一点遮挡。 漂亮。 对，那边也是所有浪漫的情侣都在那边吃晚餐啊、约会啊，或者是求婚呀、 天哪，果然是浪漫的地方。 晚餐，约会， 求婚， 哇，非常浪漫。 对啊，如果要是再布置一下，整点沙曼， 对， 整点小灯。就是那个零件，网上就能买了。 提前预约， 啊、 因为很多人。 对，你这边可能那边比较好的餐厅的习惯都是要 提前预约。 对，可能直接走进去的话就会没有位置。 对。 哦，看来还真得提前预约。 因为那边的习惯是要提前预约。 对，那一般如果要是预约的话，就是我们是到了当地再预约吗？还是 会没有位置？ 对。 哦，看来还真得提前预约。 因为那边的习惯是要提前预约。 对，那一般如果要是预约的话，就是我们是到了当地再预约吗？还是说大众点评上就可以？ 大众点评上现在也有很多西雅图的餐厅的介绍， 对， 可能预约的话还是要打到餐厅去。 是， 哦， 他们都有电话，没问题。 他们是有自己的网站吗？ 是的，都有的， 打电话到那边 去预约。 是的， 而且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利器，就是也是西雅图旅游局刚刚开发出了自己的微信小程序。 好， 哎呦， 非常的方便。包括从出发之前拿那个小程序来做自己的旅行计划，是到了当地然后去搜索，因为它是全中文的。 方便。 对，当地的餐厅，然后当地的一些酒店，一些甚至是一日游，或者是推荐的一些景点，大家可以从那个小程序里去查，因为都是我们西雅图旅游局官方这边，就是认证或者是能有保障的一些特色的餐厅的推荐，非常的方便，就是比我们自己上网上去做一些搜索要方便多。大家就是可以搜西雅图。小程序就搜西雅图， 很方便， 很方便，大家一定要关注小程序。 有好多朋友，其实就是我觉得阻隔我们出去玩的一道关卡就是语言上的问题，很多朋友担心这个问题， 是的， 对吧？ 也是我们旅游局在不断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西雅图小程序是全中文的，那。包括从地图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景点跟餐厅之间的位置，它的进展的信息，然后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之间的 交通距离， 对，这些都会有。而且我们在机场，在西雅图的机场或者是公交上，然后甚至是在街上，我们都放了西雅图，就投放了这个小程序的广告，相当于有小程序的二维码，所以到了以后也可以直接扫一下二维码， 好方便啊。 是的， 对， 其实我们觉得80后的我们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自己的一些审美的高度和要求哈，比如说我们的冰冰，你觉得在西雅图住宿的环境是住酒店好，还是住民宿好，还是住什么？你自己感觉体会这两次的话， 因为我住的都是市中心的这个 酒店， 然后其实住在市中心酒店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就是走路可以去到各个的景点，非常的方便。然后包括刚才也提到，也有一些周围一些国家公园，所以大家可以在市区住，比如说两晚，然后再就是去。因为西雅图可以去观鲸，可以出海去观鲸，然后有刚才提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然后也有一些非常美的海滩，其实就是也可以到这些国家公园附近住一些那种特色的小木屋， 哎，不错， 我当时有住一个小木屋。就是非常浪漫，他就坐在了海边，然后晚上，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生篝火， 哎呀， 哇， 对，然后烤一烤，再待在美剧里常看到那种饼干夹着棉花糖和巧克力，然后，啊、对，然后 好甜蜜， 对，然后也是尝一尝海边的海鲜，然后晚上烤一烤篝火， 对， 然后那个小木屋，有的小木屋是很现代化的，有一些也可以更原生态一些，甚至可以去到一个。 可能到了房间里没有网络的，就是体验一下现在我们都市逃离到了 对 这个大自然环境当中与世隔绝的一个晚上，其实也是挺特别的一 种。当然 是的。哎，我在想呢，如果要是说住在市区然后想去这样的地方是怎么 也方便吧， 也方便吗？ 自驾还是地铁？ 因为当地也有很多这样的一日游啊，或者两日游，非常方便，可以报名。 太好 了。然后或者也可以自己租车自己自驾。 那这些就是咱们小程序里面也都会有这样的信息吗？ 会有这些公园的介绍的信息。 哦，明白。 对，最后还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问一下刚刚说的什么涅槃呢，又说李小龙啊，什么娱乐的文艺的信息，演出的部分，艺术家街头艺术涂鸦都会有吧？西雅图哪些地较集中呢？这些地方有吗？ 像涂鸦其实在市区你 就 是可以随时可以见到， 可见 到。对，因为当地就是有很多当地的艺术家，然后或者甚至是西雅图会邀请国际的艺术家，然后在当地制作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壁画。而且就是刚才有还有一个叫流行音乐博物馆， 流行 文化博物馆， 流行文化， 大家也可以去，因为那边是有长期的这个涅槃乐队的展览，然后现在也有漫威的特展， 哇，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音乐的这种元素啊什么的，喜欢热爱这种文化艺术的， 挪不动了， 去看看， 挪不动道， 必须得去了， 得一天两天看呗，是不是？ 就是啊， 允许拍照吧，允许那种都 可以， 可以 ， 对，我觉得西雅图真的是，你说浪漫的元素肯定是有，然后有复古，有这种文艺，也有一些先锋和现代科技的这样的 感觉。喜欢科技大家可以去看看播音总部，前播音总部那边它有一个小的一个旅行，就是你可以听去讲解一下，飞机迷们肯定会很感兴趣。 航空啊，完美啊。 对啊， 对，而且西雅图四面环水嘛，然后我们这边 还有海滩呢， 对，有水上飞机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从空中看一看西雅图，也很美。 其实想问一个他这样的问题也不太合适，但是我必须要问，因为我们是旅行节目，因为他是在这里公职的朋友杨冰冰哈，我问一下，你觉得西雅图有没有再完善的地方，再完善一点点，就不足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不足？没有，平心而论。 因为我太爱西雅图了。 OK， 对 okay, 对， 太好了，没问题， 还真是没问题， 没毛病。 对，哎，对，刚才我们说，如果要是真的推荐一个最浪漫的、最安静的海滩。 有吗？ 在西雅图周边你会听见 的阿尔基海滩。 阿尔基 海滩就是有小的那个自由女神像，当时就是对，就是发现西雅图、登陆西雅图的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这也是当地人很喜欢在边，你看到沙滩边上也有人遛狗啊，牵着大狗啊，对，散散步啊，然后水上面有很多人玩各种水上运动啊，对，也是当地居民很喜欢休息的一个地方。 好，海滩， 姑娘们，小伙们，年轻的朋友们，以及已经度过蜜月已经成为夫妻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这个地方重温和感受。 都可以，不管你是家庭游、亲子游，带着老人、父母、家人，还是孩子，还是就是你们两个，哪怕是你自己，都是可以的。 那天我在网上看一张特别震撼我的照片，说表达浪漫是年轻人之间去表达的，还因为年轻的活力啊，需要那种传达。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那个老人的奶奶有一点点痴呆，就目光呆滞，然后呢，但是他认识那个爷爷的样子，那个爷爷捧着一枝玫瑰花放到奶奶面前，奶奶虽然痴呆，但是眼睛流下泪，我觉得那一幕拍的，哎呦，好感动，忽然之间觉得情谊就是这样绵绵的一生， 是的，是的， 好不容易，爷爷还是那样像个孩童一样的对他的自己眼中的那个宝贝，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经意间的浪漫，不需要太多的 对 编织。 西雅图可以去体会浪漫的哈， 西雅图欢迎大家来。 是的，是的， 是的， 谢谢我们的冰冰，谢谢 冰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明天见喽， 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是家燕，是燕科燕属的鸟类。我们家燕的嘴比较短，而且宽扁，像一个倒三角形似的。我们的翅膀狭长又尖锐，不过呢，尾部会有一些分叉，形成独具特色的燕尾。这和人类不养护头发出现的分叉可是两回事哦。我们的脚短而细弱，脚趾三前一后，上体有一点蓝黑色，还闪着金属光泽，腹部是白色的。我们的体态轻盈伶俐，当我们翱翔的时候，把翅膀打开，就好像一对镰刀一样，而尾巴的分叉好像剪子，飞行迅速如箭，忽上忽下，时东时西，还能够急速地变换方向。 您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家燕成双配对的在村落附近的田野与河岸的树枝上、电线杆上和电线停落，也会经常结队在田野、河滩飞行，像一架小飞机一样从您的头顶掠过。我们飞行的时候会张着嘴，放心，我们不会喝风受凉，我们是在飞行的同时捕捉苍蝇和蚊子等各种昆虫呢。我们的叫声尖锐而短促，而且我们的同类也是遍布天下，因为我们家燕是世界性分布的，从北面的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还有大洋洲，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而且我们家燕还是爱沙尼亚和奥地利的国鸟呢。 虽然我们的同类遍天下，但其实我们活动的范围并不大。我们家燕通常只在栖息地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但是我们的运动量比较大，活动时间比较长，一般早晨四点多就开始活动了，一直到傍晚七点多才停止活动。其中特别是以七点到九点和十七点到十八点最活跃，这和你们人类出行的早晚高峰是不是很像呢？我们中午也会短暂的休息，有点类似你们人类的午休，有时候还会和金腰燕一起活动，比翼齐飞，利用中午的时间谈个恋爱什么的。 我们家燕和其他的鸟儿一样，都喜欢绿树成荫、地波荡漾的地方，在环境优美的地方上下翻飞，非常惬意。最近我在大兴区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就赶紧回去跟我的同伴介绍了，这就是大兴的圣石桥景区。它就在南海子公园新开挖的海子水面中间，连接着南北的堤岸。它是一座长56米的三拱石桥，石桥与南侧的山林景观和北侧的湿地景观连接，形成石桥连绿堤、碧水映青山的美景，构成海子中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明代南海子曾建有一座跨越凤河的石桥，当时的老百姓就把这座桥取名圣石桥。不过这是一座只供皇家御用的桥梁，普通百姓是不能使用的。如今大兴区重新架设了这座桥，借用圣石，恰好与圣世谐音，寓意南海子公园圣世建园。有机会您一定要来这里走走这座圣石桥，顺便也来看看我们家燕。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住